小贝，你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啊！ 不用管他，他饿了自然就会吃的。贡蓉啊，我发现你对小贝太惯着了，惯子如杀子，你晓得吧？ 妈，这不是忙于工作要孩子晚吗？我30多岁才生了他。妈，今后我会多加注意的啊。 贡蓉啊，一转眼你爸爸就走了10多年了，你也40了，可他的话我还记着。你爸爸说呀，就算我们家大业大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也不能丢。 哎哎， 大手大脚的作风更不能要。 嗯， 对后代的教育啊他也很重视，主张从小就抓起，从严抓起。这些话呀，我想对你也还是有用的。 妈，你放心，我记住了。 好， 来来来，汪宝，你多吃点菜啊。 哎， 来来来， 汪宝你 吃 啊。 吃这个。 啊，今天跟着龚奶奶帮赵奶奶打扫了一下午的卫生，别说我这肚子还真饿。 那就多吃点， 真好吃。 哎哎哎，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啊。 好，来你也吃。 哎哎哎哎，这汪宝啊，这一个多月每到星期天就和幸福小组的人上小区的赵婆婆于奶奶家去帮忙 啊， 还真不容易 啊。哎，妈，那天我碰到汪宝的班主任杨老师，他说汪宝的表现好了很多呢。哎，汪宝， 哎， 是不是这样啊？ 我现在吧，把那些坏毛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改了，就是游戏有的时候还会玩一小会儿。 汪宝，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情感、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广播剧，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搞笑，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指数。受高空槽影响，昨夜本市普降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小到中雨，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预计这次降雨过程会持续到26号白天，大家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显著下降，天气阴凉，还需要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在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最近的降水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比较凉，白天舒适指数为2，体感凉，夜间舒适指数为2，体感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也为2，照射强度较弱。北京体育广播祝你有美好的一天。